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柜台小姐吸了一口气，声音都轻了不少。 先生，这款戒指定金需要40万。 楼隐取出一张卡，沉默地推了过去。全款120万。柜台小姐领他去刷卡填信息的时候，脑袋还是晕乎乎的。他这辈子没有做过成交速度这样快的大额生意。楼隐飞快地填写了各项信息，看到楼隐选择的是男款，柜台小姐看他的眼光再次发生了变化。然而在填写纸为数据时，他犹豫了。柜台小姐已经收敛了花痴的态度，毕恭毕敬问道： 您不确定的话可以叫本人来测量的，这种定制款戒指的数据最好要精确到毫米。 没有，我在想要填他的哪根手指。 您是订婚？ 他无法想象送这样级别的戒指竟然不是用来结婚的。 啊，不是。 送男朋友？ 楼隐脸有些红，却没有否认。 只是看这个合适，想送他一个礼物而已。 那就左手中指吧。 楼隐嗯了一声，用笔抵住唇畔重复道： 好，左手中指。 他写下了一个精确到毫米的数据，并选择了加急，为此又加了3万块钱。收到戒指时，楼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急些什么。他翻看鉴定证书，自己都笑了，好像他有勇气送得出去似的，好像他用这一枚戒指就能用它套住池小池接下来的10年似的。楼隐把戒指扔进了仓库里，却又忍不住把照片发给了池小池。池小池果断发来评语： 很贵的吧？ 楼隐不敢说自己已经买了。 还算买得起，喜欢。 问我喜不喜欢做什么？ 楼隐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冲动冲口而出： 喜欢我买来送你。 话一发出去，他马上就后悔了。池小池前一秒还在和他聊天，他连撤回的机会都没有。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，他这话说得越界了。楼隐少有的陷入了手忙脚乱的境地，只怕下一秒池小池就会拉黑他。在慌乱解释却越描越黑时，一个念头突兀地出现在了楼隐的心上：既然犯了错，那不如继续错下去吧。楼隐从慌乱中渐渐抽身，沉下心来，把那句他曾经在对话框中删掉无数次的话发了过去： 我是楼隐。 接下来的一切都顺畅了许多，压在楼隐心头的巨石消失了。他一遍遍耐心地向池小池证明他的身份，直到池小池说要同他见面。楼隐停了下来，征求吕帆的意见： 我可以和他见面吗？ 早在他告知池小池自己的身份时，他就在同一时间把这件事情通知了吕帆。吕帆现在是他的宿主，他应当尊重他的知情权。 我如果不答应，岂不是无情无义？ 吕帆开玩笑的语气听起来有点说不出的僵硬。 去吧。 楼隐抿着嘴满怀希望地回答： 这周日晚上7点半有时间吗？电视塔上的西餐厅，我等你来。 接下来的几日，楼隐都沉浸在无限的喜悦当中。池小池开始和他聊天，问他这些年都去了哪里。楼隐牢记前辈的叮嘱，没有说出系统的存在。 你可以理解成我在某个地方工作，这次是到这里出差，其他的就不能说了，我们需要保密。 这样的解释楼隐自己都觉得苍白，没想到池小池竟然真的接受了。 那我不问了。 他乖地让楼隐想抱住他亲一口，楼隐也没有忘记给他打好预防针。 和你见过面之后，我会消失，会离开，到时候你不要着急，我早晚会回来的。 我等你。 楼隐摸着光屏里这短短三个字，不敢给自己太多的遐想空间。 会浪费你很长时间。 我愿意啊，我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。 他家小池真的太会说话了。在去见池小池前，他把加好蜜的瓷盘放进了瓜子袋，回了一趟主神空间，交给了他最信任的089暂存。因为担心布置盒时会侵入的病毒，万一把他关于密码的记忆洗掉了，他把包含着诱发自己设计密码灵感的记忆碎片包裹在了磁盘外层。而为了防止磁盘被旁人发现和破解，他把和池小池所有的相关记忆都形成碎片，同样混杂在磁盘外层，当作迷惑箱。再往后的内容，他就不再记得了。碎片记忆对楼隐脑海的入侵到此为止。楼隐从撕裂式的头痛中回过神来，发现外头的天竟已黑透了。他正躺在自己小屋的床上，身上妥帖地盖着被子，池小池则搬着小板凳坐趴在他的床边，脸埋在臂弯里，发出不算太均匀的稳定的呼吸。楼隐扶一扶微微发热的额头，颔首去摸池小池的头发。睡得本就不沉的池小池忽然弹起身来，又一下皱了脸，撑着腰一脸痛苦地顺着床沿滑下去。楼隐吓了一跳，急忙扶住了他。 别这么急，慢慢的。 池小池呲牙咧嘴地被楼隐扶抱在床沿坐好，还不忘抓住他的胳膊追问道： 你刚才怎么了？头疼得那么厉害。 楼隐的嗓子还带着初醒的沙哑，轻轻替他揉腰。 吓着你了。 池小池去摸他的脑门。 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 楼隐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他低低地问。 周日7:30，电视塔上的西餐厅，你在那天等了多长时间？ 池小池突然哑声了，他呆望着楼隐，呼吸一点一点急促起来。主神空间内，089把新进系统的相关文件整理好，放入档案室后就打算回值班室去。今天是他轮值，没想到他刚一出门，刚好碰到负责写报告的系统被保安系统负责人从房间中带走。他哭得像条死狗，拼命辩解自己以后不会再犯错了，求主神看在他以前兢兢业业的份上放过他，别下放他去做回收数据垃圾的活。089歪着头看向他，上次主神私自扣留他儿子和儿媳的第8条世界线不肯给他们时，089就拿他玩了一把，让他上交给监察机构的安全报告出了错，导致监察机构又一次派专员前来复查他们的安全状况，逼着主神不得不把世界线还给他儿媳。089太了解主神的小肚鸡肠了，虽然是先天系统，但在漫长的进化与情感学习的过程中，他由冷酷无情而变得贪婪自傲，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他不开心的人。果然，这个系统不过是又犯了一点小错，就被主神揪住了小辫子，直接下放，去做所有系统都不愿去做的分拣数据垃圾的活计了。 零八九单手插着裤带，看着这位主神的资深狗腿子被拉走，神情与周围人一样，流露出了恰到好处的合群的震惊与八卦。那天的情景和现在何其相似呢？只是那个被无端冠上罪名，极力想要申辩的人换了人而已。